号咧，由澳洲嘅悉尼坐私人嘅飞机嚟到香港拍剧，并且系获得咧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咧批准咧系豁免检疫嘅噃。咁但系今日立法会会议啲议员都议论纷纷。 系啊，咁因为即系嗱，固然啦，政府个回应咁就系讲咗就话啊，佢有个机制，咁个机制就即系喺一定嘅条件之下咧，即系有可能考虑就豁免检疫。咁嗰扎条件即系包括接种咗疫苗啊，包括有个预定嘅行程，包括住喺居住一个特定嘅地点，包括一啲即系交通嘅时候佢唔会搭公共交通工具，会点对点。包括佢嘅行程就真系要跟足佢个预定行程啦，佢唔可以无啦啦突然间自己走咗去即系周街去啊，去买嘢啊咁。咁我谂而家其中一个过去两三日传媒报道，其中一个焦点就在于好似有媒体。佢影到佢好似即系周街买嘢咁样，咁就变咗有个疑惑啦。喂，究竟点解佢会喺嗰度买嘢出现咧？究竟嗰个系咪拍摄一个部分啦？如果你拍摄一个部分嘅话，系咪真系清晒场啊？抑或点咧？咁呢个就会即系令到大家就会有个疑惑，就系究竟其实系咪真系跟足紧嗰个规定？ 嗱，如果根据翻咧，商经局嘅回应啦，佢就话咧，其实佢哋系根据咧外国地区到港人士强制点检疫规例，即系第599E章咧，去豁免咧佢检疫，然后到香港咧进行指定嘅专业工作嘅。咁因为咧，如果根据呢个规例啦，其实咧系政务司司长咧系可以因为嗰个人士嘅行程系符合香港经济发展利益嘅生产作业、业务活动或提供专业服务嘅目的是属必要，因而就可以豁免他检疫了。而根据呢他们商经局的回应呢，他就说呢，即是他们是现在是要从事指定的工作相关行程，就是拍摄、戏服试身、彩排以及是业务会议的，亦都刚才有讲过了。所以呢，可能大家疑惑的一个问题就是，譬如他拍了那张相，究竟他是不是从事着这个指定的相关行程呢？例如他其实是不是做着一个戏服的试身啦，定系点样咧？咁如果系话唔系嘅时候，咁究竟有啲乜嘢系需要做唔同嘅跟进工作咧？咁同埋其实今次成个拍摄团队咧，都系有五个人系得到豁免嘅。咁佢哋咧全部都系接种咗疫苗，咁当然亦都要守翻咧一啲检疫嘅规定啦，就系话14日之内啦，接受唔少于三次嘅检测嘅。但系即系呢一啲嘅内容啊，似乎对于今日嘅立法会议员嚟到讲咧，佢哋都系即系依然系有唔少嘅意见嘅。咁甚至都有一啲嘅议员咧，佢讲到就话，如果我喺餐厅食嘢，我隔篱嗰个系尼哥杰曼嘅，咁我其实需唔需要系走咧？咁样吓，咁议员有关注。其实正唔正常呢？因为其实佢亦都系根据咗商经局睇过相关嘅规例而作出一个豁免嘅。 我谂呢个就去翻一个基本问题啦。即系好多人即系睇到呢单新闻嘅时候，咁首先一个反应都系话，即系大家有个疑惑就话，会唔会有啲人好似有特权咁样咧？咁你批佢嘅时候，咁头先都话，即系其实虽然话就话啊，即系譬如你有啲讲法就系个规例上有啲讲法就话，点样叫做对个经济有重要性啊咁。咁但系呢啲其实始终比较模糊。你好多人都可以话其实重要嘅，佢嚟香港嘅目的，咁始终就系你真系嚟到香港，你批咗佢嘅时候，你嗰个嘅即系标准系点啦？同埋更加重要就系你真系批咗佢嚟嘅时候咧，其实佢系咪真系守足嗰啲规矩？因为其实事实上就话嗰啲条件咧，其实好大程度上咧系都系为咗所谓话即系尽量减低嗰个人嚟咗香港之后头嗰几日。佢要跟足行程嘅原因，或者唔可以搭公共交通工具嘅原因，就話其實總之就係佢唔會盡量唔會真係接觸到本地市民啊嘛，或者好有限嘅啫嘛。如果你跟足所有行程嘅話，咁而家個問題就係、是，所以譬如頭先你話有啲議員話，喂，你食飯見到佢坐喺隔離，嗱理論上如果真係所有人跟足規矩咧。咁照計就唔會咁，即係應該唔會咁樣發生嘅。 食衞局長都係咁講，應該都唔會有機會發生。 咁但係而家始終個問題就係、是，有真係去翻嗰張相咯，係嘛？即係你俾人影到周街賣衫，咁但係就係、是、當然就係仍然係未係即係能夠澄清到究竟係唔係真係犯咗規。咁呢度當然背後亦都有個問題就話，其實從個制度上嚟講，其實係你真係批咗呢一個人豁免啦，你一批人豁免啦，你點樣去 make sure？ 監管佢啦。 你點樣係啦？監管佢咧？係嘛？因為即係你監管唔到佢犯咗規就犯咗規噶咯。咁、你有啲病毒一爆發就爆發噶咯。咁即係嗰個可能係令人質疑嘅原因咧。 嗱、當然都值得留意啦。就係、是、正如頭先咁講啦。寧哥傑曼咧係12號嘅時候咧，有澳洲坐私人飛機咧嚟香港拍劇嘅。咁但係其實而家澳洲嘅悉尼咧係爆發緊 Delta 嘅變種病毒，亦都嗰個確診嘅個案咧亦都有唔少嘅。咁因此咧亦都引起一啲衛生專家嘅關注啦。1872311有啲咩睇法可以打嚟傾傾。 今日新聞追蹤。 2021年8月20號朝早11:30，荷里活影星尼哥傑曼來港拍攝劇集，佢同拍攝團隊一共5人獲豁免檢疫。有立法會議員質疑會開壞先例。田北辰： 我哋啲奧運動員咧翻香港都要7日隔離，你開咗呢個先河，係咪以後所有外國明星嚟香港拍都豁免？如果唔係，你點解釋 Nicole 係高人一等？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 佢嚟自嘅地區，我估當時批嘅時候咧，佢都唔係一個高風險地區。我哋對於喺任何如果佢係嚟自高風險地區嘅話咧，我哋都係要會非常之留意。有啲個案咧係唔會批嘅。 下午1點，本港同新加坡兩地政府決定不再探討雙邊航空旅遊氣泡。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話：由於新加坡嘅疫情有轉變，所以當地政府提出新嘅防疫方向，因此要考慮係咪符合原先兩地訂定嘅要求。 新加坡同香港都類似嘅，佢都比鄰於一啲好多不同嘅地方咧，有好多來往嘅交通嘅人物咁樣。咁所以喺兩地要傾呢個情況之下咧，從香港嘅角度去出發，都要確保就話呢一個咁嘅通道唔會即係影響到兩地之間嘅疫情。 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暫不表決將反制裁法納入基本法附件3。本港新增2宗新型肺炎確診輸入個案，分別來自德國和俄羅斯，均帶有 L452R 變異病毒株。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1872311，自由風，自由風，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一啲人士佢嘅活動係符合香港經濟發展利益嘅，因而就可以獲得豁免啦。當然都係跟規例辦事啦。但係呢個會唔會成為咗另一個嘅防疫漏洞咧？1872311，你有啲咩意見睇法咧？打嚟同我哋傾傾啊！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就係實政圓桌嘅立法會議員，亦都係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嘅委員田北辰啊。田北辰你好。 你好， 演 平， 你好， 系仲有李立峰喺度，系嗱，我谂咧，头先我哋亦都讨论到一个嘅问题啊。其实咧，尼哥杰曼咧，佢获得豁免咧，系跟足法例去到做嘅噃。咁如果佢跟足法例去到做嘅时候，其实点解你哋刚才喺立法会会议都仲有咁大嘅意见呢？ 跟足法例要豁免，但我从来都唔知边个豁免，边个唔豁免。我需要嘅就唔知个法例系乜。法例话政府可以豁免人，但从来冇解释客观条件系乜。咁你话外交人员，咁咪一回事啦。咁早排都有外交人员嘅子弟啦、子女啦。咁你除咗外交嘅，咁你仲有啲咩嘢佢系可以豁免呢？咁呢个客观标准就系而家社会上争议得最犀利嘅。你话如果个荷里活明星嚟到香港拍片就可以豁免？咁嗱，我好中意 Tom Cruise， 我好中意高杰文，我更加中意 Tom Cruise。咁佢嚟拍 Mission Impossible 4，我系咪又批佢啊？咁你咁落去，去到几时咧？好啦，咁最紧要嘅咧就其实我今日我已经特登唔问陈肇始噶啦，因为其实佢都好惨嘅，佢点解咩经济发展啫？我只不过话政府如果要提出系因为经济发展嘅理由。你有咩客观标准？佢连带嚟几多亿嘅好处都冇讲。你知佢以前讲保留海洋公园啊、迪士尼啊，佢系咁，呢啲有几百亿、几千亿咁跑嘛。咁你而家失惊无神话呢个人俾佢入嚟豁免，系因为佢带嚟嘅发展嘅好处，呢样嘢点可能令人信服啫？咁一个内地嘅演员咧，咁其他地方嘅演员咧？系嘛？咁最紧要就系我问陈肇始，我话其实 都唔 expect 佢答到噶啦，即系其实间接问紧邱腾华或者政务司长啫。你开咗个先河，你下次嗰啲点搞 咧？嗱，田北辰啊，呢度想问一问咧，就系、是、如果你哋要计佢究竟实际可以带嚟几多嘅经济收益咧？但系拍戏喺某个地方取景，大家都有阵时会明白啦。佢往往系一个延后嘅收益嘅，就系透过嗰部戏咧，等人认识到原来有某啲景点，跟住大家嚟打卡。即系譬如之前变形金刚咧，亦都已经系有一个咁样嘅效应。咁而呢啲咧，可能当刻咧真系未必计算得到嘅。譬如其他电影，可能佢以往去即系唔同嘅国家去取景，亦都可能有同样情况嘅。咁如果你要去交个实数，做出嚟会唔会比较艰难咧？喺呢个娱乐事业上面， 呢个就正正就系我呢个问题嘅关键。今时今日呢、這个新冠肺炎危住维持几耐都冇人知道，仲有几多游客今日嚟香港？呢套戏几时上演？好多嘢都冇人知道。而家最紧要嘅就系话，到底政府系咪讲清讲楚，话任何外国国际级明星嚟香港拍片，佢都批嗱？如果佢講清楚呢個係佢哋一個嘅決定咗嘅方向，我哋就去討論值唔值得，係咪？但係而家講緊就係 Nicole Kidman 一個單一嘅個案啊，咁其他嗰啲係咪都批咧？ 嗯， 如果咁咧，社會有另外一個討論啦。咁你話如果嚟香港拍片嘅係批，咁跟住又睇你咩身份咯，係幾高幾大，吸引幾多票房記錄。咁我哋都知啦，有啲國際明星啊，有出戲都可能係票房毒藥嘅喎。咁你咁搞落去，即係其實一句説話，客觀標準係乜？ 嗯， 係咪？你話外交人員嘅大家好易明嘅啫，外交就外交。 嗯， 咁除非係咯，咁你除非又分大國細國嘅啫。但係佢而家呢一個最大嘅問題就係個客觀標準點釐定，同埋如果你話講介紹香港俾全世界識。在香港拍片的好受欢迎，但是豁免检疫是不是一个方法去做这件事？因为你给人的印象呢，就是港人的卫生摆于次一位嘛。 嗯， 因为现在这次香港人这么大反弹，讲真的不是我一个，如果是我一个，我可能都未必这么那么什么啦。 嗯， 那你看看今天明报的社评，你们的所有的立法会议员怎么讲？而家个问题系，到底我哋抗疫系健康凌驾于经济以上，定系经济凌驾于健康以上？同埋呢个经济都一个咁虚渺，完全量度唔到嘅一样嘢啊嘛。 系 咁，但系如果 我话俾你听，我今日其实最有问题咧，反而唔系呢度，因为好多嘢唔关陈肇始事嘅。 嗯， 我最有问题就我问佢，你知唔知道佢有几多裁员受豁免？佢其实讲唔出嘅，系喺佢成个过程之中咧，去到中段休头话出嚟讲嘢就话五个，咁先有人话俾佢听，佢先知系五个。咁跟住我再问佢，你高基民可唔可以公开喺食肆食嘢？佢当时就照份稿念，就话按既定行程。咁好明，我就想问既定行程有冇包括公开食肆嘅咧？佢又答唔到。后来有人 brief 咧，佢答到啦。咁我最大嘅问题就系，如果佢是一个监护或者监守，是不是叫监护？是啊，他是香港700万人的健康的监护人来的嘛。 嗯。 就算他同意或者不同意高层政府的决策，他是不是应该知道呢？ 嗯。 他明知今天来立法会，个个都会问他这件事。我刚刚问过两个问题，如果他是答不出的，那我就很担心。这个政府是对他很不公平的，他是不是应该 追 到十足先至嚟啫。 嗯，系。我谂田北辰你头先讲嗰个问题都牵涉到，即系其实佢哋政府官员本身知唔，即系有冇一个好清晰嘅理解，究竟佢哋条线点画啦？因为如果你话你即系一个 case， 你未必好知道啲 detail。咁但系如果你官员之间你好清晰、就系其实咧，如果佢周街去食饭咧，你基本上冇乜可能批嘅。即系如果你本身个政府官员入边或一个即系决策嘅当事人有呢啲咁嘅 idea 咧，佢都应该答到。不过我都想问翻啦，即系。其实头先提到就话，一方面系批入嚟嘅时候嗰个嘅即系 考慮是不是即係透明，同埋係咪客觀，係咪公平？另一方面就入咗嚟之後咧，嗰、那個即係究竟嗰個監察啊、監管啊係點樣樣？但係如果你覺得譬如去到而家有啲依啲即係譬如你嗰件問號有啲 case 出嚟啦，你覺得其實政府應該點樣去修正？即係有冇一個具體係真係其實譬如你哋會建議係喂，總之以後咧經濟嘅嘢咧，即係如果純粹係經濟嘢咧，就最好唔好批。即係盡量唔好批，抑或係覺得係即係有個機制係喂講清楚，或者總之要建立一個客觀嘅標準。即係你哋會其實會，譬如議員之間或者你哋自己會 prefer 啲咩？ 好，我直接答你。如果而家呢件事情點樣執生咧？其實老老實實實際考慮得一個方法嘅啫。佢要確保 Nicole 同埋佢嗰啲隨員喺呢段時間冇違反個法例。政府就喺度讲，佢讲咁点令人信服呢？好简单，佢派一个人日日睇住佢哋。如果佢话佢会咁做，跟住佢拍片啊，成日周围睇住，佢去买嘢，买嘢都要讲清楚系为咗套片去买，唔系佢私人买嘅，因为佢而家讲到明，佢就承诺呢啲嘢嘛。咁即系话，佢第一件事，佢要付出代价，令到我哋觉得佢承诺嘅嘢。佢有能力做得到，而佢会做。咁咧，至少佢保持佢嘅威信。第二样嘢咧，就系、是、好坦白讲，呢啲咁嘅豁免嘢咧，系好敏感嘅。你话外交啊、政治啊、国家安全咧，我冇声出。如果凡系唔涉及嗰啲层面嘅咧，我就最好唔好搞啦。 好吓，咁啊，田北辰暂时同你倾到呢度啊，麻烦晒。田北辰咧系实政圆桌嘅立法会议员，亦都系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嘅委员啊。我谂咧，阿田北辰佢其实都系提出一样嘢啦，就系、是、经济活动应该点样去衡量咧？个客观标准系喺边度咧？ 但系就其实系真系会比较难衡量，同埋而家讲紧你豁免一两个人入嚟嘅时候，或者一班人入嚟嘅时候，你都好难计究竟一班人入嚟佢个经济效益有几多啊？ 1872311，转头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话，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决定，暂时不表决将反外国制裁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的决定草案。立法会议员谢伟俊说，若果反外国制裁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之后需要本地立法，要在本届立法会任期内完成，时间上较为紧迫，但是他认为以立法会目前的效率和速度，有需要时会充分配合。本身是资深大律师的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认为，从今次人大常委的做法可见中央很小心处理今次事宜，尊重一国两制和重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特殊地位，让特区政府有空间与中央协调，透过本地立法方式制定令双方可以接受的反制裁法。四名港大学生涉及早前悼念刺警疑犯议案，各被控一项宣扬恐怖主义罪，其中第四被告容仲熙昨日原本获准保释，但是控方申请复核。高等法院今日下午提堂，法官杜丽冰将申请押后至下星期五朝早处理。容仲熙出庭时向旁听的亲友点头打招呼，离开时旁听的亲友向他挥手道别。同案的其他三名被告分别是港大评议会主席张敬生、港大学生会前会长郭永浩以及李国贤堂学生会前代表杜林成亨。四名被告各被控一项宣扬恐怖主义罪，亦都面对一项煽惑他人有意图而伤人罪，作为交替控罪。香港同新加坡暂停讨论旅游气泡安排。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话，新加坡近月疫情有变，防疫策略亦都采取新方向，香港有需要审视。他又话，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啊！喺答半新闻之前，我哋又同实政原卓嘅立法会议员咧田北辰倾过咧尼哥杰曼嚟香港拍戏啦，而获得一个检疫豁免嘅情况啦。咁大家咧又点睇呢件事件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我哋倾倾噶。电话旁边有位听众噃，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你好， 系两位支持好， 你好。 我觉得今次香港政府俾嗰个澳洲嗰个艺人过嚟，即系豁免检疫咧，即系开咗个先例，好坏噶。因为你澳洲悉尼嗰边爆发得咁犀利，同埋变种嗰度咧，咁佢仲拍戏，咁你仲有佢仲有四围去买嘢，咁可能佢自己可能潜伏咗一个病毒喺里边，佢自己唔知咁散播咗，咁我哋香港又再次大爆发嗰阵时收唔翻噶，咁开咗个先例，咁其第日后好多嗰啲外国明星佢话要嚟嘅，咁你系咪都要俾佢豁免咁样咧？咁唔得噶嘛，咁我哋奥运选手佢哋为我哋香港争光，翻到嚟都要七日隔离啦。咁我澳洲有啲親戚朋友都翻唔到嚟㗎，佢喺悉尼嗰邊都封咗城㗎，都翻唔到嚟㗎嘛。咁你今次開咗個先例真係好差㗎，你影響香港嘅市民有700多萬人㗎，如果佢真係大爆發嘅時候，咁你收唔到科㗎嘛。 明 陳肇始局長都好慘嘅，其實佢都唔係佢話事啦，但係就商經局局長嗰度咁樣開個先例，就即係希望以後都唔好再咁樣發生啦。 好，明白曬，多謝啊陳先生嘅意見同睇法嘅。不過咧，李立峰啊，真係講到咧，係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相關嘅，亦都係同疫情相關咧。另外，亦都有一項新進展嘅，就係香港同新加坡政府咧一路就傾緊個旅遊氣泡或者叫做空中旅遊走廊咁樣噶嘛。咁但係咧，其實已經係三度延期噶啦。咁不過咧，尋晚啦，特區政府就發言人咧就即係透過新聞稿啦，就去交代咧，就话随住咧，而家新加坡采取一个新嘅疫情防控策略，逐渐咧成为咗一个坚强嘅抗疫社会。呢、這个就同原有咧订立航空旅游气泡嘅基础咧有所改变啦。咁、所以佢哋又觉得咧，即系喺呢个咁嘅新嘅疫情防控嘅策略之下啦，香港咧系冇办法即系同新加坡嗰边咧再倾咧旅游气泡，因为根本就冇可能大家可以攞到一个咧叫做冇关联本地个案七天移动平均数字嘅呢一样嘢，咁所以就话即系成个嘅商讨咧就会系即系唔再继续啦。咁但系咧双方就会按自各自嘅入境防控措施继续推动咧两地人员嘅往来，即系话新加坡人嚟香港咧系需要继续做一个检疫嘅。 系啊系啊，咁呢个即系固然系而家讲紧即系全世界唔同嘅国家地区开始有即系出现咗两套好自然不同、好明显唔同的抗疫策略啦，咁即系新加坡而家向住一个嗰、那个即系叫做话即系所谓坚强抗疫啦，即系话尽量系推高嗰个市民嘅国民嘅接种疫苗嘅率，咁去到一定程度之后咧，基本上咧，但系就反而系一啲嘅，譬如一平时嘅抗疫措施咧就会松翻，咁就唔系好介意嗰、那个感染数字可能会高咗。咁但就通過一個即係全民盡量係即係嗰個嘅即係接種疫苗嗰樣嘢咧，就令到起碼重症嘅數字低，咁就令到個醫療系統都唔會話太大嘅 burden， 即係希望咧，當然 最多 個如意算盤就咁啦嚇，咁就同時間就亦都唔會太影響個經濟同社會活動。咁呢個似乎就係即係新加坡同埋其實而家好多歐洲國家基本上行緊嘅策略。咁當兩個地方其實個策略係個基本嘅路徑唔一樣嘅時候咧，其實要做一啲所謂 mutual agreement。 agreement 雙方同時要 agree 嘅一啲嘅，譬如之前講到遊戲泡嘅嗰啲嘅，即係合作咧，就真係會好困難。 嚇、啊，咁另一個嘅地方亦都係值得思量咧。既然李立峰你頭先講過，即係而家世界上邊有兩套唔同嘅防疫策略，一個就希望盡量咧係減低個個案，或者係即係盡量叫清零啦。另一個咧就係、是吹谷嗰個疫苗嘅接種率，令到重症嘅人士係減少。咁、當呢兩套唔同嘅策略存在嘅時候，其實唔單止講緊我哋同新加坡，其實我哋同採取呢套策略嘅其他嘅地方或者係國家咧，亦都要考慮一下，究竟我哋係唔係都係用一個比較長期地、一個比較嚴謹嘅檢疫措施，減少兩地嘅交往呢？嗱，如果係咁嘅時候，又會唔會對於香港嘅其他譬如經濟活動啊等等呢，又會帶嚟一啲嘅影響啦、啊？ 係啊，呢、這個亦都即係其實唔係淨新加坡啦，即係而家好多次其實頭先都講，其實歐洲本身其實都已經係一路都係行緊個套啦。咁所以嗰、那個譬如即係講香港同歐洲嘅交往呢，其實都會有同樣嘅 issue 嘅。 嗯，吓，电话号码18721，大家有咩睇法呢？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啦。咁但系相信咧，呢一套嘅策略啊，令到一啲系新加坡工作嘅香港人咧，可能会有机会咧感到失望啦。啊，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一位咧喺新加坡工作嘅香港人，佢系从事金融业嘅，就系阿陈先生啊 ，Stanley 啊 ，Stanley 你好， 你好。 系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系 ，hello， 阿 Stanley 你其实喺新加坡度即系工作咗几耐啊？ 我大概是工作了半年，是啦，其实今日啱啱好是半年，因为我之前是2月20号过来新加坡的。 咁半年之过去，咁你之间有没有想过呢是会返嚟即係香港去探亲啊等等的 呢？其实都有的，是啊，因为我今次过来新加坡工作呢，咁就都好大机会会是一个比较长期的安排来的。咁但係因為基於其實兩地都係比較接，即係嗰個地理上係好近啦，咁基本上都係4个钟头嘅飛機嘅時間，咁所以之前其實都有諗過，如果嗰個疫情係個情況係比較理想嘅話，其實我可以都最起碼可能可以2个月翻嚟一次，或者1季翻嚟一次，係啦。咁但係即係基於過去幾個月嗰個疫情，即係特別新加坡呢邊啦，都有少少反覆啦，咁所以就變咗都對我嘅安排都有影響。 嗯，你過去半年入面，譬如即係你本來係即係香港啦，咁跟住過去半年喺新加坡啦，你自己個個人個經驗個感覺，你點樣去評價呢個兩個地方嗰個抗疫嘅工作嘅？作為一個普通市民， 係首先我諗講一講新加坡呢邊啦。咁、其實呢邊嘅措施喺執行嘅層面上面咧，就都好嚴格嘅。 嗯， 係啦。咁所以就一路都控制得好好啦，咁就係直至即係最近呢两三个月就都好不幸地会有个别群组出现，咁就会影响咗嗰个整体嗰个情况囉。 咁但係具体而言，即係你哋觉得呢，即係你作为生活喺新加坡嘅香港人啦，即係喺新加坡嗰边佢而家做咗一个叫做坚强抗疫社会咁样嘅策略之后啦，但是同时间亦都可能放宽咗咧，佢哋去其他地方嘅一啲嘅往来交通啊，即系你点样去评价佢哋呢一个咁样嘅方法咧？ 系我谂我首先分享一啲少少数据啦，新加坡本地嘅数据啦。最主要即系大家可能都有留意到，就系新加坡最近其实佢将嗰个对于抗疫嗰、那个取态同埋政策上会有少少改变啦，咁就系、是。之前可能都想希望追求清零嘅，咁但系咧最近就改變咗嗰個策略啦，就係覺得我哋係可以與個病毒共存。我諗個大前提就係因為呢一邊嗰個疫苗接種率就比較高嘅，而且嗰個進度都比較理想。咁截至尋日，其實喺新加坡本地嗰個疫苗接種率咧，我係講緊打咗兩針啊，其實已經係達到80%噶啦。咁所以我諗政府嘅睇法就會係覺得。OK， 咁我哋既然即係隨住越嚟越多人打咗疫苗啦，咁佢哋就相對唔係太擔心咯，因為大家可能都有留意到，雖然打咗疫苗，亦都係會有機會係受感染嘅，咁但係就算不幸受感染到，就算不幸感染到 Delta 啦，其實可能嗰個症狀都會比較輕微，甚至有一啲係冇症狀嘅、冇病徵嘅。咁我覺得嗰個最大即係之前。 一開始疫情最大嗰個擔憂就係話，哇！如果好多人不幸感染需要入醫院咁樣，即係個醫療系統係咪可以負擔到咧？係咪可以應付得嚟咧？咁但係隨住越嚟越多人打咗疫苗嘅時候，新加坡政府就會覺得我哋其實都唔需要太擔憂啊！有好多可能不幸感染嘅，可能基本上喺屋企休息都已經 OK 啦。咁、最起碼就係對於嗰個醫療系統嘅負擔唔高，嗰、那個相關風險比較低嘅時候，咁就可以會開始比較安心咁樣去陸續去開放咯。 嗯，你接觸嘅譬如朋友啊、你公司同事啊、新加坡人，即係其實大家即係譬如新加坡個民意，從媒介上又好，又或你自己身邊嘅人又好咧，其實係咪都基本上支持呢種轉變嘅呢種即係政策上個方向嘅轉變？ 我諗從我觀察或者即係從本地嘅媒體媒介去睇咧，大部分都好支持嘅。係啊，即係因為即係好坦白講啦，我諗都冇乜人中意有太多嘅限制措施啦。係啊，咁不過呢邊即係雖然我哋而家新加坡開始會陸續放寬，其實所謂放寬亦都未至於話係非常之鬆嘅。即係例如而家我哋可以出街食飯啦，咁但係可能都係要需要打咗兩針嘅人就可以五個人同台食飯咁樣咯，即係而喺工作上其實前日星期三嘅時候咧，都仲係default， 即係仲係要喺屋企度工作嘅，即係除非你有好特別嘅原因啦，咁你就可以申報話，我有特別嘅需要，我一定要翻 office 先可以做到嘢嘅，咁係啊，都會有呢一啲嘅措施去監管翻咯，就唔係話一放鬆就。個個都可以好自由、好輕鬆咁樣周圍去啊，周圍去有聚會等等啦，係啦。 係嗱 ，Stanley 你哋而家咧最後即係想問啦，就係你哋而家冇辦法翻嚟香港啦，因為如果翻嚟香港咧，你就要面對一個比較長嘅檢疫期啊。咁但係咧，新加坡咧係可以容許單方面啊，准許來自香港嘅旅客咧無需通過隔離檢疫咧就入境新加坡喎，會由今晚嘅11:59起，會調翻轉你要香港屋企人过去探你啊！ 我谂都未必啦，系啊，因为始终毕竟佢哋翻香港都系需要隔离啦，咁所以我谂而我一直其实都有计划会翻去，咁所以即系就算最近香港政府即系喺政策上嗰、那个隔离政策上亦都有改变啦，咁我自己亦都系已经决定咗，即系好坚定咁样决定下个星期一都系会翻香港噶啦。 虽然面对长啲嘅隔离期，但系你都觉得可以嘅。 系啊，我谂一个比较好彩，即系幸中嘅大幸就系新加坡啱啱又放宽翻啦，咁所以即系最起码就系我翻嚟新加坡嘅时候，我唔需要隔离，咁所以个情况又唔算系太差嘅。 明白，好啊，唔该晒你 ，Stanley， 同你倾到呢度啊吓 ，Stanley 咧系从事金融业嘅，喺新加坡工作嘅香港人。18-7231，嗱，唔知呢个议题咧，专家又点睇？转头我哋揾一位嘅专家同我哋分析一下。 做运动唔一定要等奥运嘅，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梁礼勤。做运动之前有一样嘢一定要准备好，就是要热身，紧要啊，因为拉松啲筋啊，关节更灵活，就减低受伤嘅机会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 8-10，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手下留情，同你过运动员。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直播室咧继续有陈燕平同埋李立峰喺度嘅，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呼吸系统科嘅专科医生梁子超嘅，梁子超医生你好。 醫生你好， 兩位主持好。 好，首先請教一下啦，就係香港咧同新加坡咧就唔再探討雙邊嘅航空旅遊氣泡，咁即係話咧新加坡入境香港嘅人士咧係需要繼續面對一個嘅隔離嘅檢疫噶。嗱，你覺得因為呢個亦都我哋頭先有討論一點啦，呢、這個基本上就係因應咧即係世界唔同嘅地區咧，佢用咗兩套嘅抗疫策略。咁但係喺香港嘅情況嚟講，你覺得睇？新加坡的疫情是不是都是一个审慎的和适合的做法呢？ 其实你说是全世界是不是用了两套的策略呢？在通关上其实就不是的。其实全世界都用了同一套的策略，就是说呢是绝对地谨慎同一些疫情比自己严峻的地区是通关的。 咁呢樣嘢咧喺英國嚟講，佢都禁咗，即係話墨西哥嗰啲嘅，譬如話要檢疫咗先可以去啦，即係十日。咁美國都有對一啲疫情嚴峻地方都係四級旅遊最高級嘅管制，叫你打疫苗都冇去。咁其實呢一樣嘢咧就係話，其實而家你最主要冇條件傾咧，就兩地嘅疫情咧係會有一個差距。呢、這個差距咧喺短期內都唔能夠解決噶啦。尤其是有一方咧，其實已經可能慢慢係由於佢嗰個疫苗接種咧係好高嘅覆蓋，尤其是喺長者度咧，其實你做到80%以上噶啦。咁佢哋點解話70%咧兩針咧？其實因為佢啲細路仔唔打得嘅，12-25初低嘅數字嘅啫。咁其實佢全人口嘅覆蓋相當高。呢、這個同香港個又好唔同，香港咧，我哋啲老人家70歲以上同埋啲院舍嗰啲咧，接種率係全世界發展中嘅地方係奇低嘅，發展咗嘅地方係奇低嘅，咁你20%都唔夠。喺咁嘅情形咧，其實呢啲喺個 Delta 變種病毒威脅之下咧，其實大家係冇一個所謂疫苗氣泡或者疫苗走廊嘅一個條件嘅，咁其實再傾落去其實都冇咁嘅必要啦。咁其實，因為大家嘅疫情有一個不對等嘅情況咧，咁大家嘅檢疫安排咧係就住嗰個點控制個輸入風險各自作出嘅決定啦。由於香港嘅疫情咧屬於一個極低風險啦，咁你新加坡佢有條件係唔需要即係香港檢疫嘅，因為我哋去嗰邊咧唔會帶當地帶嚟一個淨輸入風險。但調轉頭咧，新加坡嚟嘅啲咧，我哋就唔能夠排除佢會為香港帶嚟一個淨輸入風險，所以我哋一定都係要檢疫嘅。因為如果我哋唔檢疫咧，其實就唔能夠盡咗我哋保障自己社區嘅責任嘅啫。 所以啊，醫生，即係其實你頭先提到就係，其實最主要如果要即係理論上你要建立幾一啲即係相互嘅，即係你叫做氣泡又好，走廊又好，即係其實疫情要對等啦，同埋即係疫情係對等嚟輕，應該咁講係嘛？咁但係而家其實會 其實對等輕同對等嚴重都冇問題嘅。你好似歐洲咁嘅疫情，大家都唔嚴重，佢都未開曬關咯，自己 即係同一程度啦。 因為理論你對等咁解啫，因為冇一個淨輸出輸入風險嘅。其實我當地居民同你嚟嘅人風險一樣嘅。咁你如果當地居民都唔使檢疫，點解佢嗰邊又要檢疫咧？就其實呢個都一個。其實成個都係個對等嘅觀念。我哋香港點解會開放嘅地區係少，或者能夠開放的地方少呢？其實一個問題就話我哋控制疫情比好多地方都好。咁我哋真係話疫情比我哋係相弱嘅地方，而家可能真係最多都係紐西蘭咧。如果係控制得好咧，同埋內地啊、澳門嗰啲比較明確啲啦。其他嘅地方入面咧，台灣地區究竟幾時咧？我哋仲要再睇睇咯。 嗱，頭先講到就話即係嗰個全世界，如果你講通關咁，其實可能個通關政策基本上都係一套嚟嘅，就係話即係對於疫情比自己嚴重嘅國家就會好謹慎咁看待啦。 因為呢、這個、啊、你一定係要保障自己社區， 係啊，當然， 肯定有一個淨輸入風險嘅。咁、啊、你任何負責任嘅政府入面嘅、你點能夠真係中門大開呢？咁、其實入面嘅你，就算呢啲好似美國咁，其實佢嘅疫情入面，如果你睇佢報嘅數字，差唔多你都係數一數二嘅全。但點解佢呢個法律有警示呢？咁其實一樣嘅啫，因為你始終都係話你係有保障自己嘅社區責任，係基於呢個責任咧，你係要絕對小心，係同一啲疫情比你嚴峻嘅地方通關。嗱，如果我哋講緊一啲中風險地區咧，佢平均每日嗰個病發率咧，即係新冠肺炎病發率係高我哋大約100倍以上咧。如果你講緊一啲高風險嘅地區咧，好多地方咧係超過10,000倍嘅。喺咁嘅情形入面，你同埋喺個 Delta 變種病毒一個全球嘅大型爆發，引致一個全球嘅好緊要的第三波之下，你有乜嘢條件係對呢啲咁嘅地方中門大開咧？咁其實呢樣嘢，我諗大家都要比較理性去睇。你唔能夠唔睇下你自己本身嘅疫情嗰個情況，同埋你嗰個群體入面嘅免疫水平去到邊度？尤其是高風險人士，如果你在這個時間裏面你太早去開關呢，其實你置整個社區安危於不顧的啫。 但是醫生首先說，如果你不說，不是說通關問題，即是說那個每個國家每個地區的內部的管理的問題，那就真的可能說，譬如剛才我們同一位新加坡居住的朋友都說，那可能政府新加坡政府都在轉個方向，那始終如果不是說通關，只是說對內部社會的即疫情管控，就真的很 似有啲社會就比較叫做強調，我哋不如同疫同個病毒共存啦。咁有啲社會可能喺香港或者中國大陸或者台灣就會即係強調，我哋盡量清零啦。如果做到就最好啦。咁即係作為譬如即係專科醫生，你點睇呢種即係分別啊？ 嗱，我諗你所謂嘅即係話同個病毒共存咧。你要睇下本身咧，你個社區有冇條件啦。嗱，因為我舉個例子，好似英國咁先算咧，因為以往疫情控制得唔好，群體入面暴露嘅病毒係有大量人暴露，有啲長者其實最高危咧不幸喪生咗啦。咁你剩翻落嚟嗰啲咧，佢哋係打嘅疫苗覆蓋咧，啲老人院細打到超過90%。其實你睇佢嘅成年人口入面咧，如果你去度佢啲抗體咧，佢喺某個程度上咧，佢有90%以上咧，其實有一定嘅免疫嘅保障，最低限度咧保障佢免受一啲嚴重病嘅影響。喺咁嘅情形咧，就算佢而家咁樣爆發或者再爆發嚴重啲咧，佢仲有機會控制佢嘅入院嘅比例，令到佢醫療系統能夠運作，唔會令到啲人咧係失。 明白，所以我想问咧，梁志超，即系最关键嘅一个位，系咪香港嘅疫苗接种率咧，未足以系减轻到我哋医疗系统嘅负担啊？ 我谂个基本上嘅要求就一定要我哋本身嗰个高危组别嘅覆盖咧，系能够越高越好啊，最好譬如话去到90%以上，我哋长者同长期病患者呢个系一个比较理想，因为最低限度咧，咁样系能够保障我哋医疗系统，能够真喺疫情有爆发之下咧，我哋嗰个整体嘅社会运作系会能够保持唔会有动荡。第二样嘢咧就系话，如果可以嘅话咧。我哋最好都等下，即係話個疫苗嘅研發能夠對而家嘅 Delta 變種病毒或者將來變種病毒能夠有一個妥善啲嘅解決方案咧，我哋要保障埋我哋社會入邊啲比較高危啊、啲免疫系統差嘅人添。 好多謝你，梁子超醫生傾到呢一度啊！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报告一啲坏车同埋意外消息。首先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太古城。另外，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北围回旋处之前咧有坏车阻路，清咗场噶啦，而家龙尾排到去窝尾。而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第四线咧，较早时都曾经有交通意外噶，清咗场噶啦，而家龙尾喺龙翔道近星河名居。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和在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美图公司和新达控股五大跌幅股份：中国信息科技、南港互动、长城汇理、海音集团和众彩网通控股。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792，日元109.64，瑞士法郎0.917，加元1.291，人民幣6.499，英鎊對美元1.362，歐元對美元1.168，澳元對美元0.713，新西蘭元對美元0.682。港金報16,610元，比上日收市升70元。倫敦金每安司買入1783.1美元，賣出1783.85美元。港匯指數101.9，升0.1。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意外咧，喺九龙区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茶果岭道油站对开嘅第三四线咧，较早前曾经有意外噶。意外事故啱啱清咗场，咁大车龙大消散，而家龙尾分别去到油荔村同埋将军澳道近兴田村。咁而喺港岛咧，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和富中心嘅意外咧，较早前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慢线系封闭，一带交通非常挤塞噶。而家车龙排到去西湾河太安楼对开。咁而英皇道上东区走廊嘅龙尾咧，就去到康怡广场。受到意外挤塞影响，而家东隧去港岛方向嘅管道系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东隧嘅九龙入口咧，交通都系繁忙，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咁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和富中心嘅慢线有意外，车龙排到西湾河太安楼。其他隧道嘅情况。 东隧的港岛入口现在东行龙尾在城市花园，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车龙排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就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上香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另外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车龙分别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常宜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的金瓶，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顺德中心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去到近大会堂。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启业村那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去到龙翔道接近风力楼的，就是车龙一路排到龙翔道近风力楼。而清水湾道下去龙翔道方向交通亦都是繁忙，龙尾就在圣若瑟英文中学对开。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反方向太子道东的观塘近御港湾一段，龙尾去到界限街近书院道。亚加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公主道桥面。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交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的车龙就排到安定村，而反方向屯门公路出返九龙近兆康港铁站那段交通大繁忙，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十八乡交汇处一段就塞到近唐人新村交汇处。在西贡公路来回方向的交通大繁忙，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北港一段的车龙排到南边围回旋处，反方向出九龙近白沙湾码头一段龙尾在西贡消防局。最后是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兵屋落斜去西贡、新浸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和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大家好，我是香港残奥之友黎文希，我希望点上一首《假使世界原来不像你预期》，为香港队打气。就算大家经历了很多困难啦。咁都唔好放棄，你身後有好多香港人支持緊你哋。 會沒了期，終於會等到夢寐，全城在變遷，不敢你是你。 星期一至五下晝三點， 唯有奧運第一台。 我的心中有着你。 長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有听众问萧叔叔咧，我哋讲讲下嘢，听到一啲咧唔系好想听咧，或者轻微有少少尴尬嘅话题咧，我哋咧就想转移话题或者转换嗰个话题，或者系唔讲呢样讲第二样啦。咁啊，英文可以点讲啊？呢样嘢其实咧就系一个直接嘅翻译咧就可以啦。To change the subject。我可以话，譬如同萧叔叔讲开佢，因为萧叔叔呢排咧都其实都食唔少嘢嘅。咁如果你问佢咧，喂，你最近嘅节食大计如何啊 ？OK， 咁我就可能咧会轻轻地转移话题啦，就讲啊，今日天气都唔错喎。咁你可以话咧 ，We're talking about your diet. Don't try and change the subject。咁你就可以话啦 ，We're talking about your diet. Don't change the subject。就是咧，喂，我哋而家讲紧你嘅节食大计，有冇讲第啲嘢先得噶？咁样 ，OK， 就系 to change the subject，subject。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OTHK 留言，又得也可以 DM 小叔叔。 有消费券买嘢可以爽手啲啦，无论系买嘢、食嘢定系使用服务，只要系本地商户、门市同网店都用到，用八达通嘅同平时一样，嘟一声就搞掂。Alipay HK 拍住相同 WeChat Pay HK 就喺手机应用程式用消费券，记得留意有效日期啊！想知多啲，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时间嚟到晚上嘅6:43，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李立峰啊，喺早两日咧，即系18号嘅时候咧，就发生咗一宗都相当之不幸嘅事故啊！就系咧康文署嘅两名嘅技工啦，喺西营盘水街咧近德富道西一带咧，就用一架吊臂车啦嘅升降台啦，咁又上升到去大概7米咧去修剪啲树木期间咧，咁突然之间咧个吊臂咧就中途截断。如果我哋睇翻一啲传媒即系所所即系而家刊登咗嘅一啲嘅片段啦，应该系啲手机嘅短片啦，就应该见到咧，就突然之间咧嗰个吊臂咧，似乎系跌咗落嚟，又一撞咧就撞翻埋嗰架嘅车上面，系啦，咁于是咧就导致到有两位嘅技工，分别系一位46岁嘅陈姓嘅男技工啦，就肋骨骨折啦，而另一位咧55岁嘅曾姓嘅女技工咧就重伤，送院之后咧亦都系证实不治，相当之不幸。 系啊，咁就引嚟当然好多嘅关注啦。咁就部分嘅问题系同嗰个即系安全嗰、那个即系点讲啊？即系譬如咁，究竟嗰架车系咪即系欠缺维修咧？即系咁嗰个会系一个好多人关注嘅问题啦。 系啦，有冇做好检查啦？ 有冇做检查啦？當時操作嗰架車嘅人嗰個嘅背景或者嗰、那個即係受嘅訓練係咪足夠啦？咁、那個亦都係有人即係關注嘅問題啦。咁固然即係因公殉職咁嗰、那個即係一啲嘅補償嘅安排啊，一啲因恤金嘅安排啊，亦都咧係即係一啲嘅即係引發咗一啲嘅討論啦。 嗱咁啊，當然如果喺前者嚟講咧，其實亦都有一啲嘅人士關注到咧，譬如嗰一位嘅操作嘅人士佢個牌照佢嘅资格系点样咧？系咪有一个咁样嘅专业资格咧？咁另外就系讲到一啲安全嘅问题啦。咁同埋亦都有传媒咧系根据嗰位死者嘅家人咧所讲咧，就系究竟去做呢啲工程嘅时候，本身个安全措施，譬如嗰段路系咪真系有封咗而减低佢嘅安全风险咧？其实呢啲咧都系一个关注嘅点嘅。实际上我想大家都间不中会在路边看到的这些收树的工人就登上一架吊臂车那里去收树。但是实际上大家是怎样即是关注他们的安全的问题，还有处方又为他们做了什么的安全准备呢？1872311大家都会打电话来说一说你自己看到的一些观察的。除此之外呢，也都好像刚才李立峰所说，我们当然都关注到那一位嘅女工佢事后嘅一啲嘅跟进啊、赔偿等等问题啦，到底系点样啦？嗱，咁我哋电话旁边咧就请嚟啦，有协助佢哋嘅工业伤亡权益会嘅总干事萧善文喺度。萧善文你好， 你好， 你好，主持两位主持好。 系嗱，萧善文啊，其实你可唔可以同我哋简介一下咧嗰位不幸死亡嘅女工咧，佢嗰个嘅背景啊，佢应该系有做过食环署，但系8年之前咧有做康文署，佢属于一个点样嘅聘用条款噶？ 据我哋同家属所，即系由家属口中得知咧，其实佢系阿死者1995年入职政府嘅，咁最开头咧就系做食环署嘅清洁工人嘅，咁慢慢就晋升啦，去唔同部门啦，咁最后就过咗去康文署做嘢，咁就而家呢个职位就系负责做收署嘅，咁。即是他总之在政府的历程都是已经20多年了。 嗯，因为我哋点解想理解佢嗰个受聘条款咧？因为个受聘条款亦都反映到，即系佢哋嗰个嘅一啲嘅补偿咧，会有所不同噶嘛。长俸制同埋2000年之后入职嘅公务员咧，其实系两种唔同嘅，即系可以话唔同嘅制度咁样啦。喺个福利上面，咁嗱，其实咧日前就佢嘅屋企人啦，亦都同署方嗰度见面啦。似乎如果根据即系之前嘅报道咧，似乎都闹得几唔系太愉快，系咪啊？ 是主要不愉快的原因就是在那个两方面，一个就是那个自由原因啦，其实就处方都没有给到一些的具体的讲法啦，尤其因为我们其实都很关注，是我们都认为是主要是那个车的问题，那些基建的问题，而在昨日的会议上面呢是没有这一方面 的回复答案，即是他们本身坐在这里开会的人都不知道的，那即不知道怎么解答，也都他们说因为这个是属于车队的事，那他们也都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所以都答不到啦。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讲这个恩恤金那样东西啦，那大家本身都有期望的，就是我们认为恩恤的意思呢就是在赔偿以外啦，赔偿的意思就是雇员补偿那个，即是讲因公死亡的补偿以外呢，其实我们认为雇员应该可以给到一些的叫做慰问金或者叫恩恤金的东西，是额外的。那昨日的会议里面所得到的答案呢，就是原来政府所谓的死亡恩恤金呢，就在死者本身那个退休金和长俸里面的啫。即係根本就係佢筆錢嚟嘅，然之後咧，因為今次發生咗意外，咁佢哋咧就想家屬有一筆錢咧可以提早用嘅話咧，就幫佢可以咧叫做特別咁樣提早提一部分出嚟俾啲家屬用，咁同我哋所理解嗰個恩恤金係兩回事嚟嘅。咁今日嘅會議咧，其實都再即係重新翻啦，即係叫大家都再清楚翻，就係我哋係冇理解錯誤嘅，即係公務員裡面咧，其實冇一筆額外嘅錢嘅恩恤金嚟嘅。 嗯，唔好意思，因为阿萧市民，你个电话个线路呢似乎唔系咁清晰，或者我哋睇下可唔可以转一转呢，转头再打俾你睇下个线路呢会唔会清晰一啲嘅。不过李立峰，如果根据呢头先萧市民所讲呢，其实就系公务员如果去身故所获得嘅嗰个叫做恩恤金呢，就应该同我哋私人公司嘅理解呢都相当之不同喎。 係呀係呀，咁同埋应该即系如果我哋睇返一啲即系公务员嗰個嘅即係條款啦，咁就都有啲模糊嘅地方嘅，因為有即係就喺網上面都可以見到，即係公務員事務局入邊嘅一啲嘅即係喺網上擺咗出嚟嘅一啲嘅即係叫做條文咧，都提到話，即係如果係喺2000年6月1日之後，按公務員新入職制度下嘅試用條款，咁即係受聘嘅人員啦，咁如果係即係因公死亡嘅話咧，咁其實都會有一個即係36個月最後月薪嗰個死亡嘅恩恤金，即係起碼有一個咁嘅條款。咁當然你話係咪喺好個別嘅案例入邊，咁會唔會係因為即係個個別員工咁佢個條款或者佢受聘嘅時候個情況係咪有唔同咁唔知啦。但係起碼就似乎係喺政府喺公務員事務局嘅一啲嘅即係條文入邊咧，都有提到係一啲係即係叫做係唔係淨係講緊公積金嗰種，即係其實係。喺公積金啊嗰啲嘢以外咧，係即係似乎係有恩恤金呢一種講法嘅，喺一啲嘅條文入邊。 咁究竟應該點樣理解呢？我哋請翻阿蕭市民出嚟先。蕭市民你好， 係 繼續傾翻頭先嘅問題。 問頭先你哋完全聽唔到定係點？我要重新講一次。 唔係嗱，因為其實你頭先咧嗰個嘅線路咧就唔係太清晰，即係不斷中間咧有一啲嘅干擾，咁所以導致到即係大家都聽得唔係咁清楚啦。嗱，因為點解我哋會問清楚嗰個問題咧？我哋喺公務員事務局。 嘅網頁嗰度咧係揾到一個資料嘅，就係講緊一啲因公殉職或因公受傷嘅公務員可獲得嘅福利咧。其實佢有一個咁樣嘅條款寫咗嘅，就係話2000年6月1日或以後按公務員新入職制度下嘅新試用條款、新合約條款或者係新長期聘用條款受聘嘅人員，佢嘅遺屬咧可以獲發一筆咧相當於該員工36个月最後月薪嘅死亡因恤金，係嚟自強積金或者公務員公積金公款嘅累算權益，及按已完成嘅服務期計算嘅約滿酬金，如果適用。咁同埋話佢喺辦理遺產手續期間咧，遺屬咧係可以申請一筆過預支嘅死亡福利或者係約滿酬金，應付殮葬同埋其他方面嘅開支。咁究竟點樣理解即係呢一啲嘅文字嘅描述咧？啊，蕭市民。 我谂如果系咁样嘅话咧，其实官员啊或者处方其实冇好仔细咁样解释俾家属同埋我哋听我。而我哋两日嘅会面得出嚟嗰个理解咧，都系话咧嗰个死亡嘅因恤金咧，就根本就系嗰个长款同埋退休金嘅，属于即系喺嗰啲里面嘅。 嗯，吓咁即系 咁，可能我相信如果真系你哋头先。你哋查到嘅資料咧，可能要處方再同我哋再解釋先得啦。佢都冇咁詳細講到俾我哋知噶，佢純粹就係話嗰筆死亡因恤金就係長款嚟嘅。咁咧就可以咧喺因為延差嘅情況下咧，就預支出嚟。咁就預支部分出嚟，佢有講預支呢樣嘢噶。 嗱，但係我想問啦，即係根據你哋以往咧，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處理過呢一類嘅公務員喺工作期間殉職嘅個案啊？其實以往有冇一啲嘅經驗或者係一啲嘅例子係參考到嘅咧？ 我就比較少處理公務員嘅個案啦，我哋主要處理私人公司嘅。咁私人公司嗰個做法就係嗰個因恤金就係講緊額外嘅嘢啦，即係僱員補償條例嗰個補償以外嘅，即係公司視乎佢嘅能力、家庭嘅背景、佢哋嘅心意，俾到一筆嘅因恤金出嚟咯。所以我變咗我哋個理解同政府佢哋嘅理解係唔同咯，喺呢件事上面。 嗯，咁我哋不如先唔讲呢个问题啦。咁其实咧今日我哋见到啦，就係康文署嘅助理署长咧，佢都有去到个路制嗰度嘅。咁亦都话咧，对于惨劇咧感到心痛，亦都将会咧全面调查嘅，即係展开一个全面嘅调查嘅。咁其实据你哋所理解，即係家属对于成个嘅事件想即係署方可以再提供到啲乜嘢资料，或者佢哋希望處方可以怎樣跟進今次件事呢？ 兩件事，第一一定是安全上面的。咁究竟就返呢件事嘅話，一定要知道究竟個意外原因係點樣。牽涉到頭先你哋我都聽到講過係嗰個訓練啊牌照嗰樣嘢嘅。咁究竟操作嗰個機械呢個升降台嘅時間而家係嗰個情況係需唔需要特別考牌呀、個人啦，以我哋所理解應該冇一個制度係考牌嘅。咁考牌嘅重要性就係工人有相對嘅知識係比較用知道點樣去操作個機器啦。意思唔係話發生咗意外嘅時候推卸啲責任俾工人啦，但係一定係要有嗰個培訓啦，足夠嘅培訓先可以去使用操作呢啲機械啦。咁另外一樣嘢就係、是、究竟嗰、那個今次意外牽涉到一個機械嘅疲勞咧？雖然佢講嗰個車其實就每一年檢測兩次嘅，而對上呢個車檢驗係三月嘅時候嘅，咁係咪等於足夠咧？或者開工前有冇再詳細去檢查咧？咁家属亦都提到一样嘢嘅，就係呢佢哋认为呢因为冇封路嘅关系呢令到嗰个吊臂佢嗰个操作，即係佢个幅度，应该话佢移动嘅幅度呢係大咗好多，可能係引致今次意外嘅原因。不过因为啲资料都唔足够，所以大家都係得个估字嘅啫，所以最希望就处方尽快可以呢或者劳工处啦尽快可以呢调查出嚟有結果俾大家知道啦。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其實家屬都好希望咧，媽媽可以去安入土危安嘅。咁 佢係殉職啦，亦都係為咗工作，好過往嘅表現都係好好啦，得到好多嘅讚賞啦，亦都係超過二十年嘅公務嘅工作，亦都有優秀員工獎啦，所以佢哋好希望咧，慢慢可以咧係安葬喺桃園嘅。咁處長咧今日都承諾咗話會幫佢哋積極爭取嘅。咁呢個就要視乎公務員事務局佢哋嗰邊最後嗰個決定啦。 其實頭先都提到啦，即係出事嗰個原因，咁固然我諗對處方嚟講，咁佢冇可能即係未必可以喺好短時間即刻俾到一個答案咯。咁點解會有一個咁嘅意外？咁但係有冇提到話即係嗰個譬如喺尤其見家屬嘅時候咧，除咗話即係講話會調查之後，佢有冇講過其實譬如個調查機制係邊一個部門去查啊？咩人去查？有冇一個即係叫做稍微具體少少嘅講法嘅？ 其实都是交给劳工处咯，他们的看法就是。他们的做法都是交给劳工处，而相关的同事或者牵涉在内的就跟劳工处那边拿一个详细的口供。以往一般工业意外都是这样。不过个问题就是我们都认为做得不足够的，就是那些报告是没有公开咯，就是调查报告。所以變咗咧，好多時候咧，點解啲意外一而再、再而三發生咧？其實如果當個報告公開嘅時候，好多參考嘅資料，業界又好，各個部門可以得以多啲資料嘅時候，即透過啲報告多一啲嘅資料嘅時候，咁可以避免重複嘅意外咯。但係而家佢哋嘅做法係唔會公開呢啲報告噶嘛？咁家屬即各自自己就家屬就要寫信入去勞工處度攞。咁變咗，其實就我覺得對成個嘅安全嚟講，唔係一個好事嚟。 不過蕭市民，我都想問翻咧，即係就住依宗嘅個案啦，咁因為佢涉及到一個升降台啦，咁當然即係如果要剪樹嘅就唔止一個升降台啦。有冇理解過譬如處方咧會唔會就住一啲其他嗰啲嘅同樣嘅機器咧會做一啲嘅跟進嘅跟進嘅即係檢查一下等等咁樣啊？ 佢哋而家係停用曬嘅呢一類型嘅機器，咁我都認為係需要嘅，咁要檢查咗或者研究調查咗今次究竟出事嘅位喺邊度咧，先再去睇下用唔用翻呢一類機器。假設係認為係唔安全嘅話，可能全部要更換。 明白。好啊，萧市民同你倾到呢度啊，唔该晒。萧市民系工业伤亡权益会嘅总干事嚟嘅。当然李立峰咧，我谂即系除咗系嗰个案点样去处理之外啦，我谂大家都会关注另一件事，就系呢啲收树嘅人员咧，佢嗰个工作安全嘅问题。 系啊，因为你始终即系基本上有个整体嘅工作安全，甚至会觉得你话头先提到话佢封唔封路嗰样嘢咧，其实你系有行人安全问题添嘅。即系其实你如果真系那个。嗰啲機械係有一定程度，即係如果你話即係或者維修不足啊咁樣，咁你其實有時真係出意外嘅時候，其實風險工人當然最重要啦。咁但係甚至係即係周圍嘅人，咁其實都即係個安全都會有一個即係危險喺度咯。 嗱休息一陣，電話號碼18723，聽一節7:00嘅新聞報導先。 其中一人係海外運動員，並冇入住選手村。天气概况：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位于吕宋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晚上7点，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南大约7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同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持续酷热。下周中期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去到86岁不等，男女患病的机会差不多，而最早病例在2015年开始病发。这个病的症状包括记忆衰退、肌肉抽搐、难以保持平衡、幻觉甚至行为改变等等。患者在18至36个月之内会急速退化。起初医疗人员怀疑这个是黑牙异士症，一种由变质蛋白引起的罕见脑病，又或者是变质蛋白引致的其他脑病。但经过深入的检查之后发现并非如此，亦排除了遗传病、脑退化症、癌症、病毒或者细菌感染、重金属中毒等等的因素。由于患者主要居住在纽宾士域省的亚卡迪亚半岛和蒙克顿市，专家认为从居住环境之中接触毒素而引致的慢性中毒可能是发病的主要原因。由于当地居民对此担忧不已，省政府已经设立网页提供关于这个神秘脑病的最新资料。而有鉴于认知功能急速退化是重要的病征之一，当地医疗机构亦都设立了专科的诊所，为出现这种症状的人士作深入的检测，希望可以尽快有研究结果，从而对症下药。蓝地球悠然赞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 限，知识。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关于收树嘅安全嘅问题，大家都要打电话嚟咧1872311讲一讲咧你嘅一啲嘅即系见解啦，或者你观察到咧嘅情况嘅。嗱，不过李立峰，我哋头先讲到咧，究竟嗰、那个即系吊臂车啊，嗰、那个机器嘅情况咧系点样咧？根据康文署回复传媒查询嘅时候咧，就话涉事嘅升降台咧，最后嘅检查日期咧就系今年3月20号。佢喺过去一年咧就并无故障记录，佢嘅吊臂咧亦都冇经过改装。事发之前咧亦都冇收到员工咧反映使用升降台时咧系出现问题。咁同埋就系呢啲嘅升降台咧系要根据佢嘅服务合约规定咧每年咧做两次嘅定期检查，并且需要咧每12个月咧通过同埋攞到咧一个相关规例嘅彻底嘅检验结果证明书咧先。才可以使用，即系似乎呢段答复系咪都反映其实个升降台都做咗一个跟足规矩，做咗个几频密嘅检查。 咁如果即系根据即系政府个讲法，咁即系固然就系根据咗佢哋嗰个做法啦。咁就即系固然啦，即系如果我谂即系市民或者即系有关嘅人士，咁如果有疑惑嘅，咁始终可能都仍然会担心啊。咁中间个即系嗰个即系维修个检查做成点啊？咁但係起碼即係其實如果用政府個講法，就即係其實佢係會係基本上嗰架車都叫做係根據個即係過往嗰種嘅常規，係真係有咗個檢查喺度。咁但係頭先一開始都講啦，咁一方面係個即係個機器嘅檢查問題啦，一方面就係個機器嘅運作嘅人手嗰個訓練問題啦。咁呢啲始終即係都係仍然有待澄清啦。 嗱咁另外咧就係關於嗰個收樹嘅工程咧，有冇得到封路許可啦？咁亦都根據咧康文署嘅發言人回應傳媒嘅時候就話啦，由於咧申請需時，並非所有嘅工程咧都會預先咧係申請一個預先嘅批核，但亦都會設置合適的標誌和措施，以確保員工和道路使用者的安全。因為現在如果真的要你封了一段路去路政署申請，分分鐘都要幾個月的時間，但是我們有時候收樹就未必真的可以等到幾個月的，有一些可能有迫切性的，所以亦都可能是因為這樣，所以就有一些工程未必真的拿到一個預先的批核。但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我們怎樣確保那些收樹的人員以及 系途经嘅行人啊嘅安全嘅问题咧。嗱，电话旁边咧，我哋又请嚟一位嘅专家啦，就系国际树木学会香港分部后任主席吴宇轩嘅。吴宇轩你好， 你好， 系大家好，大家好，听众啦，主持大家好。 系吴宇轩嗱，不如首先你可唔可以同我哋简单介绍一下咧，嗰、那个出事嘅升降台咧，喺你哋一般收树工程嚟讲，系咪都系普遍使用嘅一个嘅工具嚟噶？ 在我哋日常嘅工作里面咧，其实收树咧好多时候都会用到升降台嘅。咁喺今次涉事嘅小升降台里面咧，间唔时都会用到呢一款。咁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型号啦，譬如有啲曲臂啊、伸展等等唔同嘅型号去走翻唔同嘅工作需要去租用嘅。咁前日发生事故嗰一款咧，咁就见到佢系一套。政府嘅用嘅型号啦，咁我哋喺坊间嚟讲咧，租用就比较少会租到呢个款式嘅。 嗯，但我想问，即系处理呢啲升降台操作嘅人员咧，需唔需要特定资格规限噶？ 其实操作呢啲升降台咧，就主要就分一个地上面嘅 operator 啦。 嗯， 咁嗰位人员咧，都需要有相关嘅牌照证书去管理翻佢自己嗰架升降台车嘅。咁至於話上咗去嗰、那個我哋叫籠啦，或者個 bucket 裏面嗰位咧，就其實冇話一定要一個牌照去需要上去，咁但係就要需要一定足夠嘅訓練啦，同埋需要嗰位地上或者個車嘅負責人去俾翻啲指示佢，哦呢架車應該係點樣用嘅，有冇咩特別要注意翻嘅，咁但係就冇話一定要要考咗一個牌先要喺上面操作，咁暫時坊間就未有呢樣嘢嘅。 一般喺即系呢啲操作嗰、那个即系无论系操作嗰个吊臂车，亦或系即系骑咗上去咁样样啦，即系喺嗰个所谓个安全嘅考虑、安全嘅一啲措施，有冇一啲嘢系其实系即系系可以做，或者其实系都即系譬如今次个意外可能都好罕见，都即系好难避免啊咁样样嘅，即系喺你哋嘅业界个谂法入边。 嗱，我哋就住睇到嘅兩三段短片同埋相片推斷出咧，咁其實佢要做嘅安全措施都見到係有做到嘅，譬如話一啲頭盔啦，佢亦都有著到一個半身式或者全身式嘅安全座帶，亦都有相應嘅安全繩、安全扣扣翻喺嗰個籠嗰度嘅。咁至於訓練方面，我哋就無從得知啦。咁其實佢要做嘅安全措施都做咗㗎啦。咁至於話今次事件其實我哋角度都係覺得真係純屬嘅機件嘅意外會比較多咯。 嗯，同埋係咪即係都比較罕有咧？ 是的是的，蘇花我入了行業那麼久，或者一些前輩所說，其實都是很少很少會發生這一類型的意外，有些可能會是一些吊臂車伸了個臂之後收不回去，也都有試過的，但是就沒有說去到有人命傷亡的危險。 剛才你也提到說，即可能我的吊臂車有不同型號啦，可能即今次那個是可能是政府用得比較多啦，即不同型號之間有沒有什麼，譬如起碼在安全上面會不會有分別？ 一方面就其实是机电或者操作那车那边方面的专家，我们就给不到太多意见的。我们平时怎样揀哪一款车用呢，就主要看回我们今天收的这棵树或者看的这棵树的附近周边的环境，可能它有一定的角度需要转入去修剪或者去看一看里面的情况，那就揀回不同型号的车。那安全上面呢其实都是看回那个司机或者那个操控那位人员有什么会提点我哋要注意咯，咁好多时候我哋身为树艺工作人员咧，喺呢方面机电方面或者车辆方面嘅知识系十分有限嘅，咁亦都系相信同埋依赖翻各位操控各位人员嘅知识。 嗱，咁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讲讲咧？即系一般嘅收树程序啊，会做啲乜嘢嘅安全措施咧？唔单止喺树上，即系喺高空工作嘅人员，亦都包含晒喺地面嘅人员，同埋喺地面会使用道路嘅人士，一般嚟讲会系点样处理嘅？ 一般咧喺做任何一啲收树啊、树关于树木工程之前咧，咁首先就系要有翻一个 briefing 啦，由一个大队嗰位甚至乎经理去讲翻我哋今日要做啲乜嘢，咁个环境上面咧附近有啲咩要注意啦，可能我哋会今次有封路，或者附近有啲地方系好车流或者人流好多嘅，咁就提醒翻唔同位置、唔同岗位嘅工人有咩要注意。咁至于有唔同岗位，其实就咧就除咗话真系上到去，可能无论攀树 又好，或者喺嗰個升降台車上面工作、高空上面工作嘅人員之外咧，亦都地面上亦都有相對一定人數嘅人員去幫手嘅。咁譬如去做翻個人流管制啦、打交通啦，我哋俗稱。咁亦都有啲人係隨機應變嘅，可能有啲咩樹枝啊嗰啲準備落嚟嘅時候咧，佢就要去應變，用翻一啲操作嘅手法去帶到去適當嘅位置啦。咁呢啲人員最基本就頭盔啦、反光衣啦，亦都要接受翻相關嘅訓練嘅。咁我哋其實樹藝行業咧，基本上出去做嘢嘅咧，都要接受翻一個 OSH 職安健嘅相關樹藝工作嘅訓練嘅。咁亦都有唔同關於操作鏈腳上面啦，亦都有牌照，亦都有證書嘅，即係唔可以話普通一個工人未受一個 training 都可以俾佢揸把鏈腳嘅。咁而上到高空上面咧，除咗話高升降台車之外，我哋都有一啲工作人員係會係利用攀樹嘅方式，一啲遊繩啊、用繩啊、扣啊、上升下降裝置去做一啲工作。咁嗰啲上面嘅安全咧，或者嗰個規格標準咧，都好嚴格嘅。 但我哋都關注一樣嘢咧，就係、是根據康文署嘅説法咧，就係、是、有一啲嘅收樹嘅工程咧，未必可以事先申請到一個批核嘅。咁但係如果係咁嘅時候，喺條路嗰度又點樣處理？即係譬如交通嘅頻繁啊，或者係行人嗰方面嘅即係安全嘅問題咧，同埋如果據你經驗去睇啊，即係一般嚟講做呢啲路邊嘅收樹工程，係咪好多時都真係冇咗一个足够嘅时间去申请批核嘅？ 其实呢方面咧存在住一个灰色地带嘅。我正话都听到你哋访问啦，亦都你哋做过唔同嘅研究啦。其实事实都系嘅。譬如一啲可预知、可预计嘅收树工程，譬如个客人话我哋三个月后，雨季之前啦，想修剪十棵树咁样计啦。咁其实呢预知嘅情况下咧，我哋都会申请一啲叫做 TTM 或者 TTA 交通管临时交通封闭或者管制嘅。咁嗰啲情况下咧，俾足够嘅时间，例如至少两个至三个月啦，咁系做咗个封路嘅措施。咁但系因为香港嗰个天气变化好大啊，亦都会我哋嘅工作上面好多迫切性、好多紧急嘅嘢要去处理啦，譬如落完雨、黑雨、红雨之后有好多树枝落咗上面，吊吊揈嘅，咁其实咧根本上系唔足够去跟翻个正常嘅程序去做一个临时交通嘅申请嘅。咁变咗好多时候工作咧都系会有少少灰色地带，就去处理咗佢，可能讲紧就两个钟头就处理完咁啊走啦。咁中间会做咩咧？亦都有相对嘅安全措施啦，譬如会有翻一啲其他工程車輛會擺翻喺前後，咁亦都會有相應嘅雪糕筒，會有足夠嘅人員去打翻個交通，咁就令到成件事會比較安全啲。而行人路方面咧，亦都會就住嗰個工作嘅需要啦，可能佢差唔多去到嗰個範圍咧，就會停一停人流，咁做完跟住先適當放翻去人流嘅。 會唔會？但其實如果喺即係投資嗰種情況啦，即係有啲可能係叫做即係唔係話幾個月之前可以。predict 到，咁但系譬如你香港，大家都知头先都提到啦，其实你夏天即系总会可能会打下风，总会有两三次黑雨咁样样。其实你哋即系譬如至少你哋喺你哋业界的角度，即系觉得其实政府有冇可能即系或者你哋会唔会想，其实政府都系即系有一啲叫做譬如真系紧急嘅批核嘅程序，咁譬如如果真系你客观地佢真系打完八号风球。咁即係其實就變咗，就係你真係可以有個即係即時嘅，真係可以封到一啲路。如果當你哋要做嘢嘅時候，咁樣會唔會對你有幫助咧？其實 絕對有幫助嘅，依樣嘢係即係如果可能成立到一個特別嘅專案小組，或者一個特別嘅部門去處理啲咁緊急嘅情況咧，我相信無論我哋業界啦，甚至乎市民大眾都歡迎我哋有一個規矩，或者跟翻一個唔同嘅守則去做翻一個緊急嘅情況封路咯。咁如果有呢条所谓嘅快线嘅话，我哋绝对系欢迎嘅。 明白。好啊，唔该晒你啊，吴宇轩，倾到呢一度啊。吴宇轩咧系国际树木学会香港分部嘅后任主席嚟嘅。咁当然，即系李立峰喺今次呢个事件当中咧，大家嘅关注点就几个啦。即系我哋头先讲到嘅机器嘅安全问题啊，一路以嚟呢啲收树嘅安全措施啊，乃至到操作人员嘅资格问题啊，当然亦都关心到嗰一位不幸系殉职咗嘅即系女工啦，佢嘅一啲嘅事后嘅 跟進啊等等啦。咁不過咧，似乎都要等一段比較長嘅時間咧，先至有結果。因為第一，你又要調查嗰部機器到底有冇問題。咁然之後，譬如就算係家屬嘅一啲嘅跟進咧，亦都相關方面要睇翻一啲條例去到辦事。暫時嚟講，似乎都冇咁快咧，有一個嘅資料咧可以再進一步即係提供到嘅。咁不過如果我哋睇翻咧政府嗰方面咧，正如頭先咁講啦，其實今日康文署嘅助理處長咧，亦都有係出席到嗰個嘅路祭嘅，對於呢一位嘅技工嘅家人咧，施以慰問嘅。咁當然呢啲嘅意外，大家都唔想繼續有啦。咁同埋亦都可能係藉住呢個機會，大家都應該關顧一下咧呢啲比較基層嘅，但係亦都喺日日喺路面度做緊工作嘅人員，佢哋嘅安全嘅問題啦。好，嗱，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咧，我哋同大家講另外一個係土地嘅問題啊。 一双手只要一成拳头能捱下去。 疫情之下，一众歌手包括林奕匡、林家谦、卫兰、丽英等，联同民间专业音乐精英，送上连场居家音乐盛宴。电视节目《演艺盛会音乐盛宴》，用美妙音符继续同你加油打打气。今晚7:05，港台电视31。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等容启亮教授话你知。 航天咧个兴趣就系、是，你知道航天嘅嘢，第一件事就系你完全冇机会再翻手做嘅。第二样嘢，你从来都唔知道去到究竟系咩情况，所以咧你可以喺地球度做10,000次，但系上台系11,000次，你就会飞咗。 逢星期日下午5時。 香港电台第一台《太阳底下新鲜事》。 世杰好闷啊！呢排唔系酷热天气咧，就落雨落到出唔到街，想出去感受大自然都唔得。 唔使担心啊，瑞文，水上活动咪得咯。 咦，系、啊、一于去浮潜咯。 咪咁心急，今个星期我同陈家俊请嚟 Heidi 余晓彤讲喺香港浮潜要注意啲乜，同埋点样认识同保育珊瑚区。 而我就请嚟天文台嘅团队同我哋讲解下乜嘢系水循环。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嗱，李立峰啊，大家都關注咧，香港點樣揾到多啲嘅土地啦，興建房屋啦。最近咧有一個民間嘅組織就係本土研究社，以及係公共專業聯盟咧，就提出咗咧一個建議。咁佢哋就話研究咧係發覺到咧喺新界嘅西同埋北嘅地區咧有14個。呢啲咁樣嘅土地係主要都係一啲嘅棕地群嚟嘅，咁啊位於係八鄉啊、牛潭尾啊等地，咁佢哋就呼籲咧政府係不如收翻部分嘅地方啦，發展呢啲咁嘅棕地啦，發展一啲鄉郊式嘅公共房屋去應付咧房屋嘅需求。咁而根據翻即係相關嘅資料咧，嗰14塊嘅土地咧有563公頃。 是啊，咁就即係本土研究社當然一向都有做呢啲研究啦。咁同埋通常即係而家嗰個好多時嗰個嘅社會嘅討論或者個爭議啦，好多時就在於就話可能即係地產商覺得個土地唔夠，佢想去申請發展一啲土地。咁但係譬如可能佢申請發展嘅土地，可能係有一啲好高嘅生態價值嘅。咁可能係譬如即係最近個討論就係、即係可能有地產商想發展一啲即係叫做濕地緩衝區啦。咁就變咗就即係大家。其實即係恆常會問一個問題，就係係唔係真係冇地啦？係咪真係一定要去發展呢啲有生態價值嘅土地啦？咁點解唔去發展另外一啲？譬如而家即係啱啱講嘅嗰個研究，即係佢擺出嚟，其實就話其實唔係，有其他560幾公頃嘅土地啦，即係可以揾得到、計得到，其實係唔係發展佢哋仲合理過？發展另外一啲有生態價值嘅土地咧， 當然呢度咧就牽涉到一個問題啦，因為棕地咧雖然話係一啲破壞咗嘅土地啦，但係上面其實好多嘅中流作業嘅即係嘅程序咧都喺嗰度進行嘅，咁亦都擺咗可能唔少嘅貨櫃車啦。嗱，咁譬如咧佢哋所揾到嘅其中一塊面積最大咧就係110公頃八鄉橫台山嘅選址，但係當中超過100公頃土地咧都係棕地，呢個又牽涉到啦。咁棕地上面嘅作業點樣安置咧？ 层的大厦是不是全部都可以足以应付到的需求呢？ 是啊，同埋甚至即系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不一定是中地添，另一种情况就可能是有部分土地可能其实是一些即系发展商的土地储备嚟嘅。咁所以即系其实是会涉及到，咁固然啦，即系政府其实是在现有的法律规即係那個框架入面其實有辦法收翻呢啲地嘅，咁但係就即係個問題就係即係要即係有個即係計算同埋要有個即係決定啦，做一個決定啦，係咪可以合理地咁去引用一啲條例去收翻呢啲地嚟發展咧？咁 因為根據政府過往説法咧，要引用土地收回條例咧，佢哋都會比較審慎嘅。1872317:30之後同大家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李宝玲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今朝早在北京闭幕，外界原本预期会处理反外国制裁法纳入基本法附件三的决定草案，但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话，委员长会议决定暂时不表决有关草案。特区政府表示，全国人大会议和常委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就香港事宜所作的决定都是以香港利益为依归，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执行和配合有关决定。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认为，人大常委的做法为特区政府和中央的协调工作提供空间。有内地学者认为，中央需要权衡风险，以免美国和香港的经贸关系脱钩，对企业造成冲击。荷里活影星尼哥杰曼来港进行拍摄工作获豁免检疫。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说，有关海外摄制队共有5人获豁免检疫，期间要遵守防疫要求，目前看不到他们违反有关安排。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有议员关注事件会否对社区带来影响，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有关人士要有特定行程，并需要与工作有关。康文署一架吊臂车升降台日前折断，导致一死一伤。署长刘明光说，吊车每年会做两次检查，今年三月的时候已经通过检查，劳工署正调查事件，会向死者家属提供协助。对于家属质疑署方通知缓慢，刘明光说，事发时大约上午9:00，同事大约10:00接触死者家属，陪伴到医院和送回住所，事后亦有同事跟进了解需要和提供协助。至于因恤金方面，刘明光说会按雇员补偿条例和公务员事务规例安排。东南亚国家的新型肺炎疫情持续严峻，越南昨日公布的新增确诊个案首次过万，当局延长首都河内的封锁措施到下月6日，并派军人到胡志明市确保民众遵守居家令。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的新增确诊个案创新高，菲律宾新增17231人确诊，再多317名患者死亡，是四个月以来最多。大马就破纪录，多23564人受感染。泰国新增19800多人染疫，累计感染人数突破100万。新加坡新增36宗本土感染病例，其中14宗感染源头未明。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持续酷热，下周中期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自由風，自由風電話號碼1872311。剛才我哋講到咧，就係本土研究社同公共專業聯盟咧發表咗一個嘅研究啦。咁就係話咧，佢哋揾到14幅嘅土地，總共563公頃，主要都係新界西咧同埋北嘅土地群啦，作為未來咧5到10年嘅短中期發展嘅選址嘅。咁亦都咧頭先有提及到啦，即係政府嗰方面咧，亦都會話收翻一啲發展區外嘅宗地嘅。咁發展局就話咧，對於收翻一啲發展區外嘅宗地咧，係持開放嘅態度。未來5年咧，亦都會動用咧收回土地條例，收翻咧大約500公頃嘅土地嘅。咁究竟本土研究社呢一個嘅研究啊，有啲乜嘢嘅特別之處係可以俾公眾喺尋覓土地嘅時候作出參考咧？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本土研究社成員陳劍青啊，陳劍青你好。 你好， 系陈燕好，李立峰好， 系嗱，喂，首先想问问啦，你哋呢14个563公顷嘅地块咧，那个特别嘅地方系乜嘢咧？ 系啊，因为如果大家有留意咧，近呢几个月咧都多咗好多啲智库啦，或者政党都开始提出咧一啲土地嘅方案嘅。即係見到可能而家大家都好似要好努力咁樣去揾多啲地去解決房屋問題啦。咁有啲可能提出啲發展濕地啦，將個濕地密度提高啦。有啲又將可能現有嘅發展區咧，擠到咧可能有成100萬人住咁樣嘅，即係有啲咁樣嘅建議。咁但係我哋嗰、那個即係今次個研究咧，那個方案有特別之處咧，就係我哋真係建基於一啲好在地嘅現況研究，去揾一啲合適嘅土地出嚟嘅。咁我哋揾咗幾類嘅土地咧，我哋覺得係相對上合適嘅類型咧，即係包括例如一啲中地啦，即係可能有成1300公頃係未包含喺現有一啲發展區或者長遠計劃嘅，跟住一啲可能相關一啲丁地，可能都你見到已經好有跡象喺度，可能未來係會套丁嘅。系啦，咁亦都包含一啲可能发展商可能曾经改划过、申请过一啲改变用途嘅一啲土处，但系嗰啲系可能仍然系未有一啲发展嘅动静嘅。呢一类型嘅土地都包喺我哋今次觉得合适嘅范围。正喺呢一度咧，我哋讲紧可能全香港系有1965公顷，即系其实已经大过本身而家政府讲明日大屿嗰个一二期嗰个人工岛嗰个面积咁大噶啦。咁所以其实我哋嗰个特别之处其中一个咧，就系我哋系想拣一啲合适嘅土地嚟发展，唔系想拣一啲破坏生态、破坏社区嘅土地啦。咁另一样嘢，我觉得都可能留意一下嘅咧，就系其实我哋今次咧都拣咗可能14个主要嘅我哋叫土地群啦。系啦，即系其实佢系可能系相连嘅程度系好高嘅，系啦，咁系由100几公顷到10几公顷不等嘅，咁但系都唔净系得10几个，因为其实呢个土地群嘅去拣咧，我哋其实都系觉得比较适合系优先去做嘅啫，咁净系可能560几公顷嘅，咁但系其实可能其他嘅啲土地咧。都唔代表佢唔適合發展，因為我哋睇到其實可能1900公頃嘅一啲適合嘅土地裏面，其實有 75% 咧，都有一啲高度係可整合嘅一啲土地群嚟嘅，係啦。咁只不過呢一啲可能相對上較大或者規劃上比較可取。咁依、這個我哋嘅方案就真係比較建基於一啲具體揀一啲適合嘅土地嚟發展咯。咁呢樣嘢有好處咧，就係其實你可以避免好多一啲。土地嘅紛爭同爭議嘅，即係例如近日你見到好多一啲關於土地共享嘅計劃咧，政府可能發展商咧去開始改劃啲濕地嘅時候，都惹嚟好大嘅即係爭議啦。甚至可能近日有個喺即係喺呢個大埔嘅社山村，係一啲鄉郊嘅地方，佢擠居樓擠到成39層高嘅，係啦，咁佢對交通或者社區負荷都嚴重。咁我哋嘅揀選係會比較着重於本身即係合適嘅土地啦，同埋有翻合適嘅規劃。 係，所以阿陳錦清，其實你哋個研究入邊1965公頃入邊，你哋即係揾咗563公頃，餘下嗰1400公頃其實即係至少即係 potentially 未來其實都係可以考慮嘅， 即係有潛質可考慮嘅。 係啦，都係都係一啲適合嘅，只不過我哋即係比較即係即係覺得其實嗰14个可以先去俾人睇到， 咁係可能係因為佢哋本身可能個面積大啲啦，或者近而家已經發展嘅區域即係近啲啦，即係我諗你嗰個 criteria 係咯， 但是呢虽然讲到话佢可能是近啲啦，咁同埋有啲人面积大啲啦，呢个作为你哋嘅准则啦。但是我睇到如果根据返一啲资料呢，有啲都会係比较零零碎碎或者係散收收㗎喎。咁因为我哋而家通常呢去到做发展嘅时候呢，譬如即係屋邨呢都比较係想一个比较適中少少嘅區域啦，以做到一個比較完善嘅配套啦。因為你做一個社區，你唔係淨係要樓噶嘛，你都要其他嘅一啲唔同嘅設施啊喺度咧，至得噶嘛。咁如果佢譬如一啲細嘅地方係比較散收收嘅時候，又點樣達到呢個完善規劃嘅目的呢？ 因為例如如果你睇翻而家政府嘅一啲可能即係因為政府當然有幾個充地嘅一啲發展嘅選址抽地啦。咁你見到佢個規模係比起我哋而家依14個揀選嘅土地群係細好多，即係佢而家揀咗12個嘅一啲即收回中地嘅選址咧，加埋嘅中地牽涉嘅數量都係得47公頃嘅，係啦。咁佢已經可能做到影上幾萬個單位嘅啦，係啦。咁喺政府嘅選項裏面咧，其實佢都係即係畫個圈，咁佢包埋一啲附近相鄰嘅一啲可能。一啲唔同土地類型咧，係作出一個整體嘅規劃同整合嘅。咁呢種嘅規劃方式，其實放喺而家我哋揾啲合適嘅中地，都可以用呢種方式去諗咯。咁其實你會包含埋附近相鄰嘅一啲土地咧，作出一個比較完善嘅一個規劃咁樣。咁亦都會做到一個可能成個社區上唔單止可能係起房屋啦，咁亦都會預留可能一啲唔同嘅一啲各種類嘅設施配套、休憩用地咁樣嘅，係啦。咁而我哋嗰個特別之處，其實我哋覺得咧，因為政府而家佢喺個新界土地發展成日會講一個概念叫基建先行嘅，咁佢會覺得要起咗基建，咁就可以增大到好多嗰啲土地嘅容量，咁就可以塞啲好高嘅樓入去啦，咁樣。咁但係我哋嗰個概念係會多少少係土地先行啦，即係其實而家現有嘅一啲土地，其實如果係覺得中短期適合嘅話，其實係可以優先按住現有嘅可能交通嘅一啲承載力啊，去用咗先嘅。咁而家亦都有唔少嘅一啲可能我哋講緊規劃嘅一啲模型咧，或者模式已經可以放到入去嘅，即係一啲我哋叫可能中低密度嘅一啲鄉村式公屋，政府已經過往係起過嘅，係啦，亦都個發展密度係可能適切於本身一啲現有嘅一啲可能鄉村地帶，係啦，亦都唔會增加好多嘅一啲可能交通負荷。呢一種可能我哋講緊，淨係用呢種發展模式去推算咧，其實用好多呢啲唔同嘅土地，其實我哋大概講14個即係土地群裏面，就係用一半土地做呢類型咧，其實已經可以做到150,000個住宅單位，係對於本身中短期嚟解決房屋問題係一個好有幫助嘅一個數量咯。 嗱，但係我哋頭先同阿李立峰去傾嘅時候咧，都提到有兩點即係。可能要去處理嘅問題嘅，一個就係中地上面咧，唔係完全冇作業嘅，佢往往就係一啲物流業好重要嘅後勤嘅地方啦，譬如係擺車啊、做維修啊等等咁樣啦。呢個係第一樣嘢，點樣處理中地嘅作業者？以前所討論過嘅多層大廈咧，亦都有業界就話未必一定完全適用嘅。而第二個就係頭先李立峰所提到，就係牽涉到私人業權嘅問題喎。係啊，呢個都會比較麻煩嘅喎，係咪啊？發展商。 係啊，因為你見到過往發展商就住喺政府收地嘅過程都會有一啲阻力嘅，咁而呢個阻力唔係技術性咯，我哋覺得可能係政治性嘅，係啦。咁但係如果你站在一個整體規劃嚟講，就呢個就睇即係睇可能本身你解決房屋問題嘅決心啦，咁樣呢個問題就。即係個責任當然唔係我哋嗰、那個方案可以解決到嘅，即係調轉頭係政府會主動啲 take up 嗰個主導權去解決。咁、至於咧，你話即係一啲可能係啊，用地作業你會見到可能有啲大型嘅啲可能機械啊咁樣，可能放喺某啲位置咁，即係充地有時會有依類嘅用途嘅。咁但係喺我哋之前過往嘅研究咧，睇到可能中地上面嘅用途真係愛嚟做一啲大型即係機器嘅可能存放嗰類咧，其實佔所有嘅中地咧大概4% 到嘅。咁而加埋其他一啲可能你真係即係就算你搬咗啲中地，同時間可能用嘅面積係相類似嘅一啲用途咧，其實加埋咧都唔夠一成嘅。咁所以其實90%都係一啲我哋叫可整合嘅中地嚟嘅。 甚至可能中地上面有一啲你未必需要幫佢重置，同埋即係例如我哋講緊好多一啲叫做電子廢料場，其實對於本身附近嘅環境啦、社區其實都好大影響，其實都爭議咗好多年嘅，係啦。咁所以其實呢啲土地其實九成如果都可以整合嘅話，政府其實會唔會係善用埋呢啲未研究嘅一啲可能土地資源，同步唔係純粹解決房屋問題，同步都做埋一啲比較有規模嘅重置呢？咁呢樣嘢先係成個棕地政策嘅精髓嘛。個棕地政策就唔係純粹話、哦，你揀一忽，咁我嚟起啲樓，咁好似起到一啲就解決。調轉頭，其實棕地政策可能要包埋一啲可能成個重置嘅政策，幫個業界有啲係想持續經營嘅，咁佢都有個理想啲，可能現代化呢個環境去處理，同時間可能做埋一啲相關環境修復咯，咁可以騰空到呢啲土地資源出嚟去解決問題。所以其實成個研究咧方案睇完之後咧，其實你會發現嘅香港根本就唔係冇土地，即係甚至唔係冇合適嘅土地嘅。 是明白，好多谢晒你，陈剑青倾到呢度啊吓。陈剑青咧系本土研究社嘅成员嚟嘅。不过李立峰其实头先即系提到咧，近排都有唔同嘅组织啦，或者系唔同嘅议员啦等等啦，提出一啲土地选项嘅建议啊。似乎咧我哋会睇到有起码有几派嘅睇法啦。一个咧就会觉得譬如香港嘅一啲嘅郊野公园嘅边陲地带，又或者系湿地嘅缓冲区，其实嗰啲会系一个比较大嘅地塊嘅，係唔係可以移動或者即係可以喐佢嗰個嘅規劃咧，令到一個比較有綜合啲嘅發展喺度咧？但係另一派咧，譬如好似本土研究社咁樣咧，似乎就係希望咧刻意提供另類嘅選項，就避過曬呢啲即係環保人士比較關注嘅濕地緩衝區，甚至係一啲大型嘅填海工程啦。 係啊，咁嗰個基本上係一個你可以話一個價值觀嘅即係選擇啦，或者價值嘅選擇啦。即係其實好多時對一啲發展商嚟講，咁如果佢覺得由你譬如你講填海，咁佢可能覺得哦，即係個海本身冇乜嘢嘅，咁你填咗佢，你就可能突然間又多咗好多土地出嚟啦。 同埋覺得好似爭議少啲。 係啊，咁啊，即係或者起碼係啦，即係佢個海本身冇人擁有噶嘛，係嘛？咁冇人即係會咁，但係就當然會亦都有好多市民即係覺得其實係無論我哋講郊野公園好，講濕地好，講個海洋好，咁都係即係好重要嘅自然資源。咁即係從一個即係人同自然共存嘅角度嚟講，咁其實去動不動去發展呢啲地方，其實係即係對個社會可能會長遠嚟講係有唔好嘅影響。咁我諗亦都即係喺咁嘅 context 之下，咁嘅背景之下，就會有即係唔同嘅組織，咁佢就可能真係會諗一啲另外嘅可行嘅方案啦。咁我諗呢個就係個背景，就係點解即係本土研究社咁，當然亦都一個即係好多年即係佢哋做嘅研究，咁其實都係即係從呢一種嘅立場出發，去即係好實際咁去做一啲研究，跟住提供一啲起碼係一啲選擇咯。咁跟住個社會就需要去真係去討論、去探討、去思考，究竟係真係好似佢哋頭先咁講，土地先行某一類型嘅土地去發展咗佢先啦，抑或會唔會係真係好過去立亂去填海發展濕地啊咁樣樣咧？咁呢個即係社會可以討論嘅嘢。 嗱、施政報告咧就會喺10月6日發表啦，即係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嘅呢一屆任期嘅最後一份嘅施政報告咧，就會喺10月6日發表嘅。咁而家亦都做緊一啲諮詢嘅工作啦。由於土地咧不嬲都係即係香港特區政府去處理好多樣政策嘅時候，其中一個重中之重啊。咁相信咧喺由依家呢段期間咧，到去施政報告發表嘅期間咧，都應該陸陸續續有不同嘅團體咧提出不同嘅意見同埋睇法嘅。咁我諗我哋亦都要留意一下，究竟即係呢啲唔同嘅建議係點樣反映咗佢哋嘅價值取向，而呢啲價值取向最終政府又會點樣選取咧？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啦，我哋同大家講講一個國際議題，就係海地地震咧當地嘅情況。 小学声音醒蓝系列， 因为在其他外国的国家，譬如澳洲做了十几年的研究，其实已经证明了行政向只要你一个好的学与教的策略的方法，其实小朋友那个成绩是不会跌的。 逢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教学有心人， 主持钟杰良、何玉芬博士，请嚟顺德联谊总会李金小学副校长叶碧君同大家讲下正向教育。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得數學盡量顯淺㗎啦。 佢都係啊，海林都盡量顯淺㗎，同你講。 哈林食心面， 我覺得我哋聽眾咧係即係 好有水準嘅。 係啦，我覺得我哋聽眾嘅水準比一般人想象係高。 但我有啲懷疑就係聽得明嘅聽眾咧，亦都唔使再聽啦。而聽唔明嘅聽眾咧，亦都冇乜意欲去聽。 星期日晚深夜十二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素食、 哈林食十面。 打銅牌戰之前，嗰陣時瑞姐就同我哋講，聽日呢場波咧就係、是、你哋人生中可能最重要嘅一場波，亦都可能係改變你哋命運嘅一場波。 佢哋係港產乒乓三寶，奧運銅牌女將杜海琴、李浩晴、蘇慧欣。 肯定唔係睇鬼片咯，睇完鬼片成晚瞓唔著，影響訓練。唔係膽大唔大問題，而係豁唔豁得出去，從零去搏個對手。 星期日朝早八點到十點，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在探討海地的問題之前呢，補充一個少少的資料先，就是在6點8之後呢，我們曾經討論過呢，有一位在康文署的技工，他在收署期間呢就不幸死亡的。那究竟他那個退休金，就是或者他那個叫撫恤金是怎樣計算呢？那根據我們同事呢找回相關的資料和同有關方面的查詢啦，那一般來講呢，公務員在達到法定退休年齡的時候退休，或者在退休金法例規定其他情況之下是可以获得发放退休金的。咁但是死亡因恤金的数额是怎样计算呢？就是假设那个人员在死亡当日退休，咁那个人呢就可以领取返佢最高经过一条方程式折算的退休酬金啦。即是话呢是佢的退休金额呢的 50%。即是简单来讲，其实都要睇下佢个退休金呢是怎样计的啦。因为好简单的一个资料补充啦。咁我哋头先都讲啦，李立峰就话想关注一下咧海地嘅情况啊，因为海地咧就上个星期六啊发生咗一个强烈嘅地震啦，其实系超过2000人丧生噶。咁特别亦都值得留意咧，就系较早之前咧呢一个嘅国家啦，亦都有一啲嘅政治嘅危机啦。佢哋嘅总统咧上个月就俾人暗杀啦，咁所以喺一个即系政治咁唔稳定嘅情况之下，又兼有一个强烈地震，到底点样去处理佢哋？嘅人民嘅生活咧，电话旁边咧，请嚟香港红十字会国际及赈灾服务主管潘晓仪，潘晓仪你好， 系两位主持你哋好， 系可唔可以同我哋简单去概括一下目前海地情况？ 而家呢一刻呢，剛才主持人都有即係話到俾大家聽，其實我哋最新嘅傷亡數字呢已經去到係2000人死亡啦，咁就有達成12000人係受傷嘅，咁都仲有一啲人呢係失蹤啦。咁即係對比起前嗰幾日呢，而家呢一刻當地嘅能夠通訊嘅地方呢就已經係多咗一啲嘅，咁但係亦都係有一啲嘅地方係個通訊未曾回復啦。咁同埋呢就係、是、因為而家呢一刻仲有一個嘅風暴格雷斯其實係吹襲緊當地嘅，咁所以落雨啦，加埋之前嘅一啲嘅道路其實都被地震摧毀咗，咁所以我哋救護人員而家其實都係好艱難，有一啲地方都係未曾去得到。咁當地而家其實呢有一啲人呢亦都係因為醫院係即係都即係地震冧咗啦，咁所以有啲人其實佢受咗傷呢，佢都仲係即係等緊係未有治療㗎。 特別係兒童嘅情況，我諗我哋比較關注。 是啊，其实呢喺即係地震之后呢，我哋都会关注返妇女啦，同埋一啲儿童嘅时候，其实佢哋都喺地震之后係最 vulnerable， 即係其实係最容易受伤害嗰一群嚟嘅。咁我哋亦都係睇到其实有一啲嘅儿童即係佢哋同埋屋企人啦，而家都系冇话遮头啦。咁同埋就係话之前嗰啲嘅帐幕我哋都见到，就其实都唔系话好抵挡得到风雨。咁所以我哋而家呢一刻都系即係希望好快，同埋我哋都已经系派一啲嘅救援物资，希望可以尽快去佢哋嘅手上面啦。咁救援物资都包括帐幕啊、食物啊、一啲补给品啊，希望佢哋可以即系基本卫生嘅可以优先咁样咯。 喺呢啲嘅危急救网入边咧，好考一个政府嘅统筹能力同埋应变能力嘅。咁但系头先都讲啦，就系上个月咧，佢哋嗰个嘅总统先至俾人暗杀身亡，有一个政治危机。而家嗰个国家嘅统筹救灾究竟情况系如何咧？ 是的，其實呢在地震一發生之後呢，其實我們跟當地政府呢都有一個很緊密的聯繫的，亦都是有一個的溝通機制啦。因為其實海地在2010年大地震之後呢，其實它都很多不同的災害發生的，所以呢我們人道組織啦和當地政府啦，其實那個的溝通機制都是維持了在這裡、我們最近其實也都是跟政府各方面和其他人道組織，我們都會是有一些的商討，怎樣可以盡快將一些的物資是去到即是有需要的人的手上這樣、同一時間我們都即是了解到，因為個災情實在太大了、我們都在香港裡面都現在這一刻就作了跟廣大市民做一個呼籲啦，就希望大家多些關心海地的情況啦，同埋即係都希望大家可以捐款支持就係我哋嘅人道工作嘅。 會唔會因為頭先提到即係其實海地即係過往都發生過大地震啦，咁會唔會其實即係其實嗱固然每一次地震個規模啊或者影響受影響人數即係唔可以直接相比嘅，咁但係即係既然有過往嘅情況嘅話，會唔會頭先講一啲溝通啊嗰啲機制其實係都叫做比以往稍微好少少咧？會唔會咁啊？ 係咁我哋今次其實我哋經驗睇到咧，我哋個溝通機制係真係比起2010年即係11年前係好多嘅、無論就係我哋同政府之間啦嚇，咁同埋就係同各個救援機構我哋嘅協調，其實都係即係比起2010年嘅時候係真係好緊密啦嚇，同埋我哋嘅溝通係好咗好多咁樣咯嚇。咁就即係同一時間，其實我哋都協調緊唔同嘅物資啦嚇，包括緊急醫療嘅服務等等。咁我哋都希望就係透過好好嘅協調，同埋我哋更加快咁樣俾到大家。呢一啲嘅服務， 好啊，唔該曬你啊，係潘曉儀，係香港紅十字會國際及震災服務主管嘅。今日節目時間到此為止，唔該你立峰，拜拜。 拜拜。